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第182集。 李忠的死让北秦一方失去了压制韩业的筹码，连兰青神情冷凝，难以决断。在连兰青踌躇时，莫天的声音淡淡响起： 没有朕的谕令，铁甲军不准退出师府。朕20000铁甲军围诛你二人，若因受制于你，让你和弟子元毫发无伤地走出军县城，岂不成了三国笑柄？韩烨，你不怕死，难道朕会怕？ 莫天面上因失血过多而愈加惨白，却不见一点慌乱。他转头迎向韩烨，任由匕首在颈间的伤口加深。 朕若不顾及性命，你又能奈朕何？朕登位数载，从不受制于人，今日亦是。韩烨，朕给你两个选择：一是和朕一同血染师父，此后云下之战，天下疆土皆与我二人无关，只当天命亡朕于此，黄图霸业都随朕一起长埋地底。当然，既然朕不能活，那就只得可惜靖安侯君这条性命了。他为你而来，倒让朕在黄泉路上多了个伴儿，也不算寂寞。 哼，陛下不惜以性命相威胁，好气魄。孤道想听听第二个选择是什么。 第二个选择，只要你答应朕一件事，朕不仅不取你性命，还会立即下令打开城门，亲自送你出城。 你要孤英允何事？ 莫天朝弟子园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俊美的脸上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。 韩烨，朕要你大敬的靖安侯君弟子元。 莫天的话一出，梧桐阁内的气氛一时莫名凝滞下来，就连连兰青的眼底也浮过讶异之色。 啊，弟子元在大敬虽位高权重，亦是用兵奇才，但绝对不如大敬太子对西北局势重要。用一城兵力围诛二人，结果弃寒夜而留弟子元，岂不荒唐？ 莫天像是没有看到寒夜陡然沉下如有实质的冰冷目光，转头去瞧弟子元的反应，神情却一怔。弟子元一双墨黑的眸子放在寒夜身上，显然正在等他的答案。随着寒夜沉默的时间越久，弟子元眼底泛上了淡淡的自嘲。 寒夜虽重江山，却或许从未想过取我性命，但倘若我被北秦所俘，国内局势便会瞬间扭转，帝驾守臣和洛明熙受到掣肘，断不敢再在朝堂上制衡加宁帝，也无力再轻抚韩氏江山。对韩烨这个大晋太子而言，恐怕是最好的结局。 一腔情意奔赴君县城，却落了这么个答案。尽管弟子元心性非常人，终是意难平，他垂眼，胸中浊气难吐，疲惫地叹了口气。满园静谧，师府外却是火光冲天，战斗持续了半宿，白昼将至。将军府大门口的撞击声和打杀声愈加激烈，仿佛顷刻间这座府邸便会被战火席卷吞没。军家的暗卫死伤殆尽，将前来和连兰青会合的北秦骑兵始终阻在门外。没有人注意到一道不起眼的火箭从府偏门方向上空射出，消散在漫天火光和厮杀声中，除了寒夜。突然，毫无预兆般，寒夜在满园之人的等待下迎上莫天的挑衅，终于开了口。 莫天陛下，可曾听过我朝太祖的遗旨？ 那道遗旨？ 韩太祖的遗旨？ 上承于天，私得重任。 我朝太祖传召遗旨中曾为晋安侯留下此言。莫天陛下当知晋安侯与我大晋而言，与我父皇继承韩家天下一般重要。我大晋的晋安侯君，莫天陛下，你要不起。 天下间居然有人敢对朕这个堂堂北秦帝王说出这种话。 莫天神情一冷，眼底生出冰冷的杀意和怒气。如此情景，如此话语，偏生是为了争夺帝子园，也偏生这四个字出自寒夜之口。与莫天而言，恐怕往后这一辈子再难对一个人生出如此凛冽的杀心。帝子园负于身后一直紧握的手微微松开，他静静地看着寒夜如刀削一般的侧颜，始终未曾言语。上承于天，私得重任，那个长者曾赐他一世荣耀的话语，也是他这十年间从不愿提及的过去。他从未想过这八个字于寒夜而言是此意。 可就算如此又如何呢？我和寒夜之间终究隔了一朝天下，两族血仇，在被这么算计过一次之后，哪怕是在这生死与共的沙场，也再难托付信任和情谊。 吉利。 满员士兵还未从寒夜霸道的话语中回过神，随着寒夜一声冷喝，十来道剑光突然升腾在梧桐阁上空，化为剑阵，无可比拟的剑气从半空落下，朝梧桐阁屋檐上围诸的羽卫军而去。轰然声响，碎石漫天，这一剑之下，梧桐阁右侧的半座屋檐竟然倒了一半，连哀嚎声都来不及响起，那些身着盔甲手握重弓的羽卫军就已经血肉模糊，死伤无数，惨烈无比。这一击太过震撼，剩下的羽卫军无需莫天开口，便将手中的百支森冷的铁剑指向了空中。园中的铁甲军迅速化为方阵，以盾护身，刀戟朝天，就连连兰青也抽出了腰中软剑，阴沉地望着半空。不过一击，整个师府内便化成了战火核心，两方人马枕戈待旦，杀气四溢。尘土散去，梧桐阁上空的光景现于众人眼前，十道蒙面身影如幽灵一般伫立于半空，这些人身着赤色衣衫，眼神冰冷孤傲。在他们面前，一道瘦高的人影远远朝寒夜的方向行了一礼，显然便是寒夜所唤之人。虽只有区区十人，但这些赤衣人身上的威压竟毫不逊于两万曾经浴血沙场的铁甲军。赤衣人完全陷于空中的那瞬间，被属下惨死所刺激的羽卫军首领红着眼就要下令万箭齐发。 你们这些混蛋，还我兄弟们的性命，给我放箭！ 住手，给朕停下。 莫天一声冷喝，打断了箭在弦上的攻击。他和连兰青脸上的神色在这些人出现的时候完全沉了下来，甚至隐隐有些苍白。他们不是普通的士兵，自身武艺本就不凡，但这些人出现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，而且他们手中无剑，可刚才那十道剑光化成的绝杀剑阵明明就出自这十人之手。 以气御剑，准宗师，十位准宗师。区区一个军县城内居然出现了十位准宗师。 莫天长吐一口气，压下眼底的震撼。云下大陆从几百年前开始就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凡入大宗师之列者，超脱世人，天下纷争皆不可插手，宗师和准宗师却不受此例约束。二十几年前云下大乱时，韩子安能在十年内平定北方，也和其准宗师武力脱不开干系，更何况他还得到了当时已入宗师之列的帝圣天鼎力相助。可天下间宗师和准宗师屈指可数，倾他北秦之力召集十位准宗师都是难事，但在这样一座边境城池里，寒夜竟能轻易为之，简直匪夷所思。 难怪韩烨身为一国太子三军统帅竟然会亲自涉险，原来是有此一仗。十位准宗师，除非两万铁甲军死伤殆尽，否则绝对留不下韩烨和弟子园。 朕和韩烨手中的底牌都已亮出，朕五万军队围城，终究也没占了半点上风。好一个大晋太子！ 陛下惜命，姑也并非不将自己和晋安侯的性命放在眼中。方才姑所提议的无礼停之约，不知陛下此时可有决断？ 韩烨将匕首从莫天颈间拿下，负手于身后。此时两方人马实力相衡，莫天内力已失，他无需再以匕首相威胁。虽有十位准宗师压制，但莫天依然未露半点惊慌，坦诚开口： 你本就是为取朕性命而来，如今更有着十人相护，朕若随你至五里亭，这条命岂不随你拿捏？朕如何信你？ 孤以一国储君的身份作保，五里亭外绝不伤你的性命，定安然放陛下归来。但…… 莫天脸上的神情还来不及缓和，寒夜朝地上早已冰冷的李忠看了一眼。 自此日之后，将来两军对垒，国家相争，孤即便穷尽一生之力，也必取你性命。你北秦王莫天，此生必亡于孤之手。 铿锵之言，以内劲之力响彻梧桐阁内外。那十位准宗师和两万铁甲军的杀气，皆被寒夜眼中的浓浓战意逼得气势一致。君王之诺，一言九鼎。寒夜身为大晋太子，未来的一国之君，当着两军之下所说的话，必为天下所知所重。莫天原是想逼得寒夜在众人面前以储君之名立下承诺，却不想竟听到了这样一句话：此生必亡于他之手。大晋太子寒夜给他递上了一封不死不休的战书。 好好，寒夜，你这封战书朕应下了，朕就等看你有生之年如何取朕性命。哼，蓝青，停战开府，朕亲自送太子离城。 连蓝青颔首打了个手势，他身旁的传令小兵拿出一只号角朝天吹去，高亢凌厉的号角声呼啸而出，一道道此起彼伏朝着府外传去。号角响起的一瞬，君家独制的烟花从师府中隐蔽地射向天空。不过半刻，城池中酣战一宿的双方同时收到了这两道意义相同的命令：议和，停战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